今天的正道经文取自《立王记上》18篇22节及19篇10节。《立王记上》18章22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立王记上》19章第10节。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我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 今天是圣餐主日，也是一年一度的敬慕主日。感谢上帝，今天我们得到马六甲卫理公会会领袖，也是年会经济部主席汪福全先生来到我们当中做分享。我认识他很多年，不过今年正月开经济部会议的时候，心中有一个感动，所以就邀请他来在今天这个敬慕主日做分享，都感谢主。他也答应做分享，那么这个万泰也在我们中间，我们也认识他，我们也很万泰哈，谢谢。那么万先生他们今天，他们是特意从马六甲来到我们当中，今天午间崇拜做分享，那么晚间崇拜做了分享之后，他们夫妻俩又要赶回这个马六甲了。我们要安排这个旅店住，他们也有事情，所以要回去，都感谢神。那么我们就请万先生，我们给他一个拍掌，我们感谢神。 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万先生。 牧师、传道、教会的长辈以及弟兄姐妹，大家好，高兴今天来到你们当中，与你们来见面，也一样代表华人联谊会经济部的同仁来向各位问安。过去的日子，吴永堂给我们华人联谊会方方面面的支持，我在这里谢谢大家。刚才主席念的两段经文，就是这个先知以利亚，他一直强调他只剩下他一位，那种情景是多么的孤单，是多么的无助，就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好。弟兄姐妹，你有曾经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吗？好像就是无助，只剩下一个人，因为没人家懂你，没有人家安慰你，在你困难的时候没人家哄你，没人家疼你，这种的情景好像大家如果经过的话，你知道真的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时乱想的。再按下，我们看到这个画面，特别是佳节来临的时候啊，无论是我们华人新年啊，我们马来友族的新年啊，各方面啊，和特别是下个礼拜就是我母亲节，就是双亲节的时候，我们看看这个图片是多么的无奈的期待。特别是年长的父母，孩子在外面工作打拼，很少回家乡来看望这个年长的父母的时候，我们成为这个孩子的，想象下我们父母亲在乡下他们的期望，很多时候是无奈的等待， 所以借着这个机会，鼓励我们的孩子多多回去看看你的母亲，多多看见你的长辈、你的父亲，这个是我们成为孩子的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关心他的话，不恐他的话，不疼他的话，老人家时常是说好像有一种胡思乱想的感觉，好像孩子不要我了，孩子不要我怎么样，那种心情。上个礼拜我跟我太太有机会去这个中国贵州旅行，刚好我们一个团员，他是做这个老人护理的，他跟我太太在分享，我在旁边在听，他讲得很有意思，他说老人家真的要多一点去看他，他说你不去看他的话，他就是胡思乱想，怕孩子啊，不要他了，甚至有时会给他这个我们叫老人暴力啊，他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自动的，好像就是因为那种心理的那种啊，弄到他暴力，使暴力出来，这是这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这一个，我们需要这个温馨的关怀。看到那个白头发了，相信有可能以前要认识他。这个我每个星期二，我们马六甲堂都有去这些一些家庭啊去探访，去给他们守圣餐，因为他们已经行动不方便了。这个就是我们成为教会这边我们的关怀组的，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上的见证，好让外人知道我们要去做这个关怀的工作，特别一些年长的、一些孩子不在身边的，我们要多多给关怀。这一位相信大家都认识了，这个总统权力很大，不过最近他说孤军作战了，众叛亲离，因为他所委任的六个成员呢，一个一个离他而去，甚至他在他的六个成员在这个放假的时候，他一个人留在白宫，他说也要驻守，因为他要实现他为选民的承诺，他要在他的南部这边，特别跟邻国那边要建一个围墙啊。我们人与人呢，我们都愿意做一个桥梁，我们要沟通，我们要对话。可是这总统，人家说他是退行的总统，也是大嘴巴，他跟我们一般人不同的，他为了这个移民政策要建这个围墙，可是国会不批准他，所以他就不能够建了，所以他唯有什么威胁他的国会，如果你不给钱我建这个围墙的话，我就不签名国会所通过的这个政府的预算，结果造成美国政府啊30多天没有政府。大家想想一下，如果我们马来西亚30多天没有政府，我都不敢想象我们是怎么情况。刚才主席念的两段经文，第一段是在18章22节，就是这个先知他在很孤独的时候，很低落的时候，他讲的一句话。第一段他是向以色列民讲，因为他要面对巴利先知450巴利先知来斗法的时候，要证明耶和华是真神还是巴利，所以他需要号召以色列民来给他帮助。他说他只是一个人啊，多么的孤单，对方却是450位。然后我们看第二段的时候，他说我为耶和华万军之上帝大发热心， 因为以色列民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哇，这个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带以好像向上帝投诉。他说，我为你大发热心，要做一番事情，特别在他那处境的时候，特别在以色列，就是后来分作南北两国的时候，以色列地方，这些以色列民已经离开了他们这个上帝，去敬拜另外一个神。所以说，他说这人已经失业了。我们知道，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特别是在以色列祖先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后来的摩西跟大卫王都有立约。上帝要跟拣选的以色列民，他要这个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是需要的。所以他就是要这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他是要耶和华上帝要做他们的神，以色列人要做他的子民，这个就是那个约。刚才我们看到他失业了，因为以色列人走另外一边了，失业，特别是在这个以色列国强盛的时候，在所罗门的时代，他们已经到达了高峰。所罗门我们知道是个智慧的王，那个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可是在他年长年老的时候，他慢慢不知道是糊涂了什么东西，他跟很多外邦的公主联婚了，因为政治的关系他跟他联婚，所以慢慢他的国家，特别是他一些臣子已经慢慢的离弃了。特别在所罗门王去世后，他一个臣子叫耶罗伯安的，在这个以色列的北部成立一个国，叫做以色列国。当时就分裂了整个国，北部是以色列国，南部是犹大国。北部的国是由耶路伯安，他带领他的以色列十个宗派在北国称王了。而且这个王在北国设立的这个祭坛，就是金牛犊。他在伯特利，在但，但是在北部，伯特利是南部，离开耶路撒冷不到二十公里的地方。他们要他们这些以色列民敬拜这个金牛犊，就是巴力神。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是敬拜耶和华上帝的，现在他们的领袖就带领他们进了巴力，所以这个约就离开了。而且他建立的坛，我们知道过去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敬拜，这个他们有一套系统的，特别他们的大祭司啊，就是说在每年献祭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民啊，他们是个守节的民族来的，特别他们在有三个的大节日，逾越节、五旬节以及这个后来的这个祝棚节啊，这些他们要来到耶路撒冷这个圣殿来献祭的。因为他们不但献祭，他们敬拜，他们也要赎罪，每年几乎成年的以色列人他们都会做的。可是现在这个耶路巴安王，他在设立这个金牛犊祭坛的时候，他这个系统已经全部问了，他们不让这些这个以色列国后来成为撒玛利亚的地方不再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了，他们就在他那个地方金牛犊来献祭，就是毁了也毁了那个坛。刚才我们看到说他要这个国家亚哈王的时候，他有一个 王后叫做耶洗别王后，是外邦人来的。他娶了这个王后，他把他的当地的信仰带到这个亚哈的王过来，他也养了400个这个亚斯拉的先知来服侍他们的神。亚哈王也有450位先知来侍奉巴利，是把整个北国已经带到一个不同的方向。所以说他这里说他毁了他的业，也毁了他的坛。这个耶洗别他的策略是把这个以色列的先祖全部消灭掉，所以这个以利亚说只剩是他一个人了，他的力量是多么的虚薄。不过他说他要为这个上帝大发热心，没有人力物力，我们要大发热心。是想想看，今天如果我们教会要办一些什么活动来做宣教或者做社会关怀的工作的时候，如果弟兄姐妹没有大发热心的话，试想想看事情能够办得成功吗？很难。同工很重要，鼓励也很重要。我讲一个故事，我们年会在这个印度有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在科钦那边，国钦我有几次也跟去了。我们除了去那边探访这个教会啊，因为有很多是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垃圾山的教会啊，一些很多都是贫穷的，他们是经济能力是很弱，所以我们要去帮助他们。当然我们去那边做这个访宣，我们也用金钱上支持他们的工作。有时候我们也去拜访当地一些那个地方是天主教是很强的因为那边过去听说是这个多玛，那个多玛曾经到印度去宣教，这是他的科钦的地方，所以天主教在那地方很强。他们有一座圣山叫做多玛山，那个多玛山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的 bus 坐到差不多半山腰这样子了，就不能再上了。然后从那个 bus 下来的地方要上去那个山顶，山顶大概有一个很漂亮的礼拜堂大概根据他那个传道人说应该大概有4公里左右吧，斜坡没有路的，很多石头，很陡，很难爬上去的，所以要凭着信心。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不敢接受挑战，他们说很辛苦。当时我们去的时候也是跟当地，因为刚开始做这个印度事工的时候，我们也是当天也是跟他们讨论一些这些传道人讨论一些我们年会怎样来跟他们一起合作的工作，所以我就没有上。我听你也是很怕，不敢接受。第二次的时候我跟我牧师，我们不是陈金发牧师他有去，他跟他太太，我跟我太太，因为第二次去，第一次 miss 掉了。其实我第一次没有爬的时候我心里就是一些遗憾，因为我不知道我第二次几时去，去到那边圣山没有爬那个圣山好像有点遗憾。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这次我要上，所以我跟牧师就一组，我太太跟牧师娘就一组，我就爬。真的很陡，如果你搭到那个石头的，它很多小石块搭到你就会跌的，因为它很陡啊。4公里，想想一下，我们爬一直上，我跟我牧师也就谈一直上，凭着信心。哇，它那个山呢，它好像有分这个14段的，好像我们耶路撒冷苦行路那个有14站，有那个站有那个经文各方面的。我们爬大概爬了差不多6到7个站的话，哇，不能了，心里感觉到比较辛苦。我跟我牧师本来就是打退堂鼓了，他说我们就在那边等嘛，因为有很多人也没有上，因为我们十多二十个人上我看 超过半没有上了，就是在半中央都回了。我们也打算这样子。后来我跟我们说谈谈下，哎，那两位夫人不见了，怎么样？看不到他们了。原来呢，女人的力啊比我们强，他们不见了，因为很陡啊，很多树啊，他们不见了。我跟我牧师讲，怎么样？两个夫人你都不在，怎么样？我跟牧师说，死就死了，就上了。所以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要互相扶持，要互相鼓励，你才可以完成这个。我们上到上面，真的风景很漂亮。如果弟兄姐妹，你有去这个跟年会去这个印度宣教的话，多玛山你肯定要爬上去看一下，不但风景很好，是个圣山，对我们那种到达山顶的时候那种高兴啊，真的是无限的。所以从这个事情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无论做什么东西，我们就好像一堆的火炭这样子才会燃烧。如果我们个别凭着我们信心的话，有可能我们在半中间你说 OK， 我的能力是到那里了啊。因为真的爬上去是很辛苦的，特别是年长的，因为我也是做了两次这个不论呢，心脏做了两次不论，我心真的怀疑我是不是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希望就是说在我们侍奉的时候，当我们担保的时候，我们需要其他的弟兄姐妹来扶持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工作的时候，我们心里火力可以大发热心。就好像刚才以利亚说的，他说要大发热心来为主做工。以利亚在以色列人的心中来讲，他是个大先知，而且是得到很尊敬的。甚至在今天到现在，当以色列人庆祝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知道逾越节晚餐的那个，我们特别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逾越节晚餐他们是什么束腰赶紧的来领这个逾越晚餐，叫离开埃及，对吗？这个以色列每年他们这个守这个逾越节晚餐也是同样的心情，纪念他们祖先离开埃及为奴的日子，他们也吃一些食物来预表他们在埃及受苦啊，他们吃一些无酵饼啊，吃羔羊的肉啊，还有就是苦菜啊，还有盐水。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他们会留一个位给先知以利亚降临，再跟他们一起来守这个逾越这个晚餐。因为他们相信在路加福音三十章的时候啊，三十节，九章三十节，当耶稣跟门徒三个门徒到山上祷告，就耶稣带领彼得、雅各和约翰到山上走，他们不是有个登山变相嘛，对吗？这个是在这个路加福音九章三十节那边注明，他们在山上见到了谁？他们见到了摩西，也见到了以利亚。因为以利亚先知是没有经过死亡，就好像以诺一样子，所以他相信他随时的可以来到他们中间，跟他们一起来享有这个啊逾越节的宴席。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以利亚先知，他已经接二连三的说他只剩下一个人，他那种心情是给人家感觉说没有人懂他，也没有人在陪他，他失望的时候没人家哄他，心酸的时候没有人家来疼他。这个情况相信我们当中也会有这样子的经过。 所以今天当我们要做神的工作的时候，特别我们牧师传道今天这个敬牧主日，他们站在前线来跟属灵战争的时候来拼的时候，他需要我们在后面这样支持。因为一个忠心顺服的仆人是需要的你们帮助的，也一样的，以利亚是忠心顺服的先知，上帝他差遣到外邦人的地方，由乌鸦，由这个贫穷的寡妇来供奉他的地方，他顺服。其实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他顺服，他要去。因为你知道乌鸦在当地的语文跟外邦人或者是阿拉伯人这游牧民族是同一个字来的啊，所以这些人乌鸦是不洁净的，对吗？在我们圣经乌鸦是不洁净的，同样的外邦人的感觉就好像我们有住这样子，当他们说外邦人的话，现在就是现在目前我们的国家的政治啊，以及宗教很敏感的时候，你看时常有看到报章人说他们说外邦人啊，甚至有一个经文出来啊，他们要护教，要除去外邦人，甚至得到他们上天的奖赏。目前我们看很多这个议论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教导，我们不明白。如果他们就是在复教时候死亡的时候，他们到上面有那个特别的奖赏啊，他们就是说顺道啊，是对他们来讲是真的 是一种祝福来的，而不是死亡啊。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啊这些其他宗教的教导是怎么样，我们不太清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知他是分别为圣的人，他愿意去到外邦人来让这些本来需要你的帮助的来供养他，其实是返回来这些人啊，本来是需要人家供奉他的，反而上帝差遣他去那边让这些人来供养他，是这个是何等大的信心啊！是这个先知，这个分别为圣的先知，一个忠心顺服的表现。当然我们也看到上帝也没有亏待这个先知，给他无限的恩典，给他这个不但是成为这个神的代言人，也给他成为跟以色列民的沟通的桥梁，通过他来传递神的旨意。就在那时候，因为亚哈王他们说行恶就是离开了上帝，上帝还给他机会让他悔改，甚至差遣亚哈来跟他，如果他不悔改的话，他国家所面对的刑罚是严重的。这边我们看到后来说在亚哈的王国三年没有下雨，后来的就是说是三年六个月，这个是何等大的刑罚。第二，我们也看到神给这个先知他从无有限的，就好像那个寡妇只剩下那点油那点面，甚至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成为无限，他所有的面和油在这个先知的时候没有缺乏。所以我们看到神给他的恩典，也一样的他能够从这个死人复活这方面给他这个大大的能力，特别找寡妇的孩子去世了也给他复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的恩典啊是够用的啊，不但是生活上的需要，就是连生命都能够把这些死人能够复活掉。当然我们也看到 上帝以这个先知啊同在，我们看到当这个耶洗别王后要除去这个先知的时候，神差遣亚哈王的家宰，就是丞相，来帮助这些先知，供奉他们，不让他们受到耶洗别的迫害。我们也看到在这个第一段经文，他这个先知跟这个巴利来这个斗法的时候，也看到以色列民的响应，借着这个法事能够把这个先知除去，所需要的人力物力神都供应给他，而且他有他预备了7000个没有跟巴利亲嘴的人来在后面支持他，在各个方面带导，在各方面成为随时成为这个他所使用的人。在他将那个情况，他已经把这个巴利450个人巴利先知除掉的时候，其实他的身份那时候就是在很高峰的时候。可是我们看到人性的软弱在哪里？当耶洗别皇后说要拿其他性命的时候，他整个人崩溃了。这就是人的软弱，他逃走。他甚至跟上帝说，我就去死吧，拿他生命。神与他同在，神帮助他，安慰他，因为神懂他，哄他，疼他，不但他的生活很需要，也坚强他的信心。他说路还很远啊，你要继续。所以我们刚才有到很多的先知遇到挫折的时候，永远神在他旁边，就好像在我们遇到挫折的时候，在我们很低落的时候，永远记得我们有很多时候就胡思乱想，这个神在哪里？我现在这样子的情况，神你在哪里？其实神时时刻刻就在你身边，当你借着祷告跟他沟通的时候，他有他的方法，因为他是疼你的，他是爱你的。愿我们一起来侍奉神。在这里我要感谢这个芙蓉堂，因为贵堂是我们华人年会学习的模范楷模，我看到教会这边福音堂，无论在哪一方面，在宣教布道都很大力的支持。过去你们看到你们的那种贡献以及热忱特别在地方上建立许许多的布道所，在这里是一个站的，还有你们不但在本地，在外国，你们也差遣你的牧师到海外去训练更多的传道人，你知道吗？今天训练一个传道人，至少是一间教会，有可能不止。而且不单是在海外，本地的我们也看到，哇，你们教会很多会友都热心起来侍奉在我年会过去，因为我们年会的牧师团都不够，所以的唯一办法就是培训我们的会友成为传道。这个是 我们的唯一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我们年会派事的方面，从方中南荣誉会都啊，已故方丈的会都，这时候都讲了四个桶八个盖，我们都不够人手，我们需要训练我们教会的会友，在他们还工作的时候代职来服侍。其实代职是有的好处的，现在今天这个社会，特别在我们派去外国而去的，现在你要去那边学校不容易，好像我们现在去印度，我们进去很多我们的那些团员抓去问几个小时，问你来这边做什么。我们曾经一个牧师最近而已，就给他抓去问话。如果你是带着的话，今天我说某某人是工程师，你去那边做个 project， 你在那边宣教的时候你有这份你带着侍奉就很容易。如果你是带着去宣教的话， sorry， 你进不去。所以今天的策略就这样子，现在的宣教是需要很多带职的，要鼓励弟兄姐妹，特别你这个感动的话，如果你一个职业什么东西的话，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能够带职来服侍。当然我们也要谢谢我们的福荣堂，特别在我们过去的日子因为我在这个年会的委任部特别派事方面，我要感谢福荣堂，特别你们很舍得。怎样说你们舍得呢？我们在派事，因为是四个桶八个盖嘛，所以很多牧师要兼任的，就说牧师在这边主理，要兼任另外也是主理，或者是其他的。我们要感谢主，福荣堂是很特别的，他不是捐一个，他捐的有个人四个五个，过去好像五六个都有，我知道。而且周牧师从来没有推迟的，所以我们给他称他为周大侠，八刀箱就那一种，因为派事委员会一定跟他讲，交给周牧师就搞定了不用我们烦。因为真的我们派事，我们每一次开会四天三夜没有休息的，他们开年会散了我们才来开会，有时开到半夜，有时开到三四点也不定，我们才会休息的过去周仁建牧师做教区长就在当中，所以这个真是难的。所以在这次进牧会的时候，我也知道周牧师五月一号是他的生日，对吗？当天是公共假期开玩笑政府特别为你放在公共假期因为纪念他的生日五月一号。所以你看到我们福荣堂不单是在这个宣教方面，我们看到你们做这个社会公益也是一流的特别是年长的施工老人施工这方面，对社会方面这种服务性的，我们这个帮助这个华人子弟这个华文教育的象棋比赛这种都做到一流，包括我们牧师也是一个好像一个地方上的一个好像一个地方上的一个丹曼的一个主席好像是，这个就是见证来的。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不单单要地方上来见证，我们也要看到世上这些公益的事情，不是说我们做礼拜政治方面我们就不理，不是，我们成为神的孩子，我们要看到第一要有公益，我们要看到弱小的要得到帮助，特别我们看到很多弱势群体的时候，我们愿意来帮助，因为主耶稣说你坐在最小的个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弟兄姐妹，今天 我们怎样来帮助这个教会，怎样来支持我们传道的这个敬牧会的时候，让我们就好像这个经文所说的，你可以走到前面做宣教，到前面去引属灵战争，你也可以好像这个家臣这个宰相这样子保护，提供这个盾牌在后面强力的来保护支持这个前线的战士，也可以做刚才说来消灭这些外邦先知这个大众，因为杀一只猪也有几个人啊，不要说杀450个先知，除去的话要多少个人才能够做，我们需要很多很多的人，我们也一样的需要，就是神所说的7000个神的后面的支持者，在祷告，大家的奉献，方方面面的来支持我们前面的战士。我们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在你面前我们带着感恩，今天晚上让我们有这段的时间来聆听你的话语，借着这个敬牧的主日，我们再次提醒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以我们的牧师属灵的长辈来配合，好让他们在前线来以属灵战争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能够体谅，我们也提供关怀爱护，同时也肯定我们的牧师传道的工作，因为这样的工作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乃是奉主名求，阿们。